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忙碌一整天，听听好音乐，让自己放松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Tanya 蔡健雅。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